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请坐。上一次讲到楞严咒，是海老法师综合国家的意思呢，为什么不翻译中文呢？有八点原因是不翻译中文。那呢，即是说综合这八点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咒呢是佛的心印，是佛的功德，每一个字都包含很多意思在里面。就算翻译了啊，挂一漏十，冇可能是一句说话包含佛的功德。以下经文里面佛话呢，纵使啊经过无量无数劫嚟赠呢个咒的功德都讲唔尽咁多咁，所以呢古德呢就唔翻译啦。咁我呢个人呢就好大胆嘅，咁因为人哋问到我呢，我就要尽我所知嘅讲出嚟。咁因此呢，我就参考其他嘅诗，嗰本诗已经拎咗翻嚟啦啊，第二诗又扣留咗吓，俾咗你哋未啊？喺嗰度嘛，嗰本书啊，嗰本咒楞严咒疏啊，琴日交到俾佢啊。我只要参考诗咧，就响楞严咒疏，其他仲掀过藏经啊，仲唔系其他有啲诗我参考过嘅。咁而家咧，我哋话讲解嘅咒意思俾你听咧，就系无量无数意思里边讲一啲咁多啫，大概讲个大概，而且一啲咁多咧，今晚都讲唔晒嘅，因为点解咧咁？如果每一句咒咧，逐一句去翻译先讲嘅意思咧，真系要好讲好几日嘅。因此咧，我就系讲个大概啦。哦，介绍每一段这个咒分开几多段，几多段里面呢个大概是乜嘢咁。咁使唔使读嘅咒语呢？咁使唔使呀？吓要啊，但係我嘅咒语呢，每一个人学英文呢，日本仔学英文唔同我哋中国人，中国人讲英文唔同美国人，美国人讲英文唔同英国人，发音咒也一样吓。广东人念咒咧，又唔同咧外省人念咒，外省人念咒又唔同呢个外国人念咒，唔同噶。嗱，如果我带咗啲乡音咧，啊，因为我系细个跟师傅学噶嘛，唔系嚟到而家先学啊嘛，所以有啲乡音咧，如果读错咗咧，就请你哋原谅啦。咁而家我先介绍咧呢一部咒咧，分开五回。第一回是毗卢僧法戒回，是毗卢法啊，就分开十二段来讲解。第二回呢是这个释瞻应化回，分开八段来解释。第三回呢是观音合同回，分开四段来解释。第四回呢是刚藏金刚藏菩萨用这个折佛同埋摄佛的法门。哦，分六点。第五回咧系孟氏菩萨云前回，哦，呢度咧系分第八点。最后一点咧，我就详细啲解释呢个咒心或者心咒啦。因为好多人咧都系对呢几句说话咧、几句咒咧有兴趣嘅，但系呢几咒、几句咒咧含义咧系好深、好深。咁我详细啲解释，我希望今晚讲得晒吓。如果讲得晒之后咧，我就详细介绍呢一个咒嘅十种功德啊，十种力量。如果讲唔晒咧，就下一次先讲啦。咁而家咧，我哋先睇下楞严文句点样讲。楞严文句话。这一个心咒啊，是总有五回，总共427句，2620个字，是密前大佛顶法， 同埋我哋呢部楞严经啊，前边所讲嘅显示咧，力量同埋作用系平均嘅，系均等嘅，只系密说同埋显示系一样功德哦。咁咧，法点解又要讲呢个显示之后又讲密说咧？咁显示就系前边讲呢个二类藏心啊，显示咁啊，密说咧就系而家讲呢个楞严咒啦。點解法啊講完顯示又講密說咧？咁誒楞嚴問句裏邊話，佢係因為咁樣咧，自然係會有啲眾生咧，因為顯示而得利益，或者因為密說而得利益。哦，即係四色騰，四色騰即係話得風起益，或者生善益、滅惡益、入利益。或者有啲眾生應該聽到默說咧，又得到風起益、生善益、滅惡益、入理益，因此咧法講完顯說之後咧，再講默說咁。咁啊，呢個四色騰係乜嘢咧？咁第一就係世界色騰、風起益啊，即係話咒中啊諸法菩薩嘅聖號，令問者係風起。再講。咒裏面啊，多數都係啲鬼神嘅王、鬼王、神王嘅名稱。咁佢而家我哋持咒咧，係講佢嗰啲王啊、嗰啲統帥嘅名字出嚟咧，佢個部落一聽咗之後咧，就唔敢為非作歹啦。哦，第二咧係為人釋騰生信益，咒係知法嘅密令。等於軍中的密號，唱軍中的密號呢，咁呢係內部的人呢就知道啦，係自己人。而家我哋眾咒的密語呢，就令到眾生，令到其他啲法菩薩係知道係自己係真真正正係歸依三寶嘅正信嘅弟子咁。第三呢是對治色騰滅惡益，咒中的秘密語是可以遮惡，令重持的人能夠破惡生善，得到這種利益。第四呢是第一二色騰入利益，咒是法的密語總一切法慈無量義，能夠令眾咒的人著得正入呢個第一二替理，因為呢一個咒咧，佢嘅名具足名咧係叫做佛頂光明啊，摩诃薩登多波登啦無上神咒，簡稱就係楞嚴咒。哦，咁我哋現在咧就在呢個四百二十七句之中咧，係分開五回嚟解釋。第一是講到疲勞增法界會，這一會呢是總共有137句，可以分開12段來解釋。第一段是講三寶三乘，第一句是南無薩登多蘇羯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意思呢就歸依盡開空遍法界一切如來應供正遍知，即是歸依法寶。第二句是薩登他佛陀居之悉尼僧，這一句呢就是歸明一切之法的無比罪性頂法，即是歸依法寶。南無薩婆佛陀菩提薩多比比那BB 这个是第三句，第三句呢就是归依所有发菩提心求佛道的圣人，亦即是五乘之中最圣的。五乘是什么？人乘、天乘、声闻乘、现觉乘、菩萨乘，最圣的就是菩萨乘，即是归依菩萨僧。第一句歸依法寶，第二句歸依法寶，第三句歸依僧寶，第四句呢南無薩多難三藐三菩提俱胝那， 这个呢就归于八亿诸佛菩萨，即是普礼一切大乘圣众。第五句呢，娑舍那婆伽僧伽喃，这个呢就是归于这个独觉现觉圣人，即是归于这个辟支法无学众的上首。第七句呢就是南无六基阿罗汉多那，第六句，第七句，南无苏罗多波罗那，南无娑伽利多伽弥那，南无六基阿罗汉，南无六基三藐伽多那，三藐三菩波那帝波多罗那。这个呢就是归于出世根阿罗汉无生应供萨刹四果圣人，同埋初果、二果、三果的圣人。这几句说话就是归于这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圣人，加迷五不含天。五不含天即是初二三果圣人自居住的地方，即是说归于四果圣人，包括一切小乘的圣僧。前面是大乘菩萨，现在是讲三乘的圣僧，即是说第一段是三宝三乘，归于法、法僧三宝，还有辟支法、阿罗汉和菩萨，归于这个三乘。第一段是说明归于三宝三乘，第二段呢就是三偈梵色啦，归于三偈梵王帝色。为什么我们要归于梵王帝色呢？因为这些梵王帝色诸天呢都是菩萨示现的，因为菩萨示现呢是统领天众呢教化这个世间，令到众生止恶行善。譬如说这个物色经话佛受记，这个累计梵王将来成佛，叫做清净光明以来。璎珞经亦又说佛呢是受记这个天帝色，当来成佛，叫做无著尊。既然这些天大同埋梵王都是菩萨示现的，亦是未来之法，当然是应该归命顶礼啦。所以这个第十一句到第十五句，总共五句，是南无提婆利悉喃，南无悉陀耶毗提耶陀啦利悉喃，舍婆奴基啦诃娑诃娑啦摩陀喃。这三句，再有一句，南无波拉阿摩尼，南无英陀拉耶，这几句呢就是归命大梵天王和天帝释，和所有的一切天众都是菩萨示现的，菩萨示现的现在是菩萨，未来是佛，所以我们应该归命归依。第三点呢就是五天五大之天了。五大之天是什么呢？第三段呢总共第十六句开始到三十一句，有十六句那么多。意思呢个里面分译呢，到这里呢五大之天，那么婆伽婆帝，这个是天，这个是天。罗陀拉耶乌摩菩提娑诃耶耶南无婆伽婆帝罗拉耶那耶彭者摩诃三宝陀啦南无悉伽利哆耶南无婆伽婆帝哆他伽哆南无阿弥南无婆伽婆帝摩诃伽拉耶帝利波拉那伽拉毗陀拉波那伽拉耶阿帝摩帝悉摩舍那尼婆悉尼摩登利伽那南无悉伽利哆耶。总共呢度咧呢一十六句咧就系讲归于呢个大梵天王、自在天王同埋天象、天曹同埋知天嘅见熟，一切神奇。你哋会问我，法师你又话拜佛唔好拜神嘅，唔好拜天嘅， 嗱，呢度解釋俾你聽。我以前都係，我以前後生嘅時候咧，就話見人哋供天咧就去毀謗啦。嚇，又話拜佛，唔好拜天，做咩去供天啊？嗱，而家呢度解釋啦，因為呢一啲啊，凡係信佛正信三寶，都係菩薩大乾示現，哦，或者係示現乾巧係菩薩示現做天眾。或者是真真正正是天众而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人，一切善神呢，我们都应该是恭敬尊重，因为这些天神呢都是发菩萨现身的。在《大悲空智经》里面有说，地天呢是毗卢法示现的，风天呢是圣咒法示现的，火天呢是阿弥陀佛示现的，水天是阿初佛示现的，空天呢是宝生佛示现的，通通都是佛菩萨示现的天众，因此呢我们要归名顶礼。这个是讲五大之天，即是说这个第十六句至三十一句这十六句咒语呢是讲五归名，五大之天。第四點呢就是五部種族了，五部種族呢就這一段就很長下的，是第三十二句到四十一句。那摩婆伽婆帝多他伽多伽啦耶，那摩波陀摩伽啦耶，那摩波悉啦伽啦耶，那摩摩尼伽啦耶，那摩伽瑟伽啦耶，那摩婆伽婆帝帝哩查悉啦悉那波啦诃啦那啦瑟多他伽多耶，這一段總共呢是有十句，十句呢就是意思呢是恭敬顶礼五部圣众，这些五部圣众通通是法菩萨示现的。五部是什么呢？第一就是金刚部，东方阿初佛为主，金刚首波罗蜜菩萨等为种族。其次呢就是保生部，亦可以叫做保部，是南方保生佛为主，开空藏菩萨、保波罗蜜等菩萨为种族众。其次呢是法部，法部是中庸毗卢遮那法，就是普贤菩萨为种族众。再其次是莲花部，就是西方阿弥陀佛为主，是观音大势至等菩萨为种族众。其次就是揭摩部，是北方圣咒法为主，地藏叶波罗蜜等菩萨众为种族众。我们这一十句咒语呢就是归名顶礼五部圣众和他的种族，即是归于这五尊法同埋所有嘅菩萨众。第五点咧就讲六方之法啦，系第五点咧有四十二句，一路至七十一句，系有三十句咁多，系归名六方之法。个咒语咧就系六方之法嘅名，南无婆伽婆帝，南无阿弥陀佛耶，多他伽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伽婆帝阿初毗耶，多他伽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伽婆帝毗沙舍耶，基罗毗智利耶，波拉波拉舍耶，多他伽多耶，南无婆伽婆帝，三宝树毗达沙林艾拉拉舍耶，多他伽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伽婆帝，舍基耶摩罗耶，多他伽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南无婆伽婆帝，拉登罗基多拉舍耶，多他伽多耶，何啦何地三藐三菩提耶。这里总共三十句，意思呢每一句里面就分译呢是每一个法的名字是不同的，总共的意思呢就是归名顶礼六方之法。六方每一方都有很多法，东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是代表，东方呢是欢喜个阿初欢喜光法为代表，东方亦有净琉璃世界若斯琉璃光以来为代表，上方呢是普光法一切圣法娑罗士王法，还有下方，这几句法呢 无教法、利教法、尊腾德法、宝堂王法或宝积法、宝圣法，呢几个法名都系呢几个咒语翻译过嚟嘅。咁系唔系代表下方呢？我查唔到出嚟哦。所以我哋知道咧，六方之法就系呢咁多法嘅为代表。呢个30句说话咧，系归命顶礼呢个六方之法，系第五点吓。第六点咧，五步咒心啦，每一个咒都有佢中心思想吓，代表呢个咒嘅呢几句说话，代表呢个咒嘅。而家咧系有72句到86句吓。總共15句，我睇下喺邊度先。72句，係啦，由72句開始嚇。啲毗南摩薩嘅呢代依彭婆嘅婆陀沙登陀騎到悉尼薩沙登陀波登啦，南摩阿波拉斯頓波拉啲人查拉薩拉婆波陀基拉漢尼基拉吉格拉漢尼婆拉，俾啲嘢扎陀尼我嘅啦，咩事波呢登啦，人靈基呢薩拉婆頻陀羅摩親尼薩拉婆都悉扎都悉彭波羅尼佛啦，尼謝都拉悉啲啦，基拉何謝都拉悉啲南86，哦，86句為止。呢度咧總共有15句，15句嘅意思係乜嘢咧？係。15句里面咧，系翻译呢啲五部众嘅名同埋咒心嘅名吓。咁啊，总共嘅意思咧，就系话呢五部咒心啊，系一切法会道场嘅总代表啊。五部系乜嘢咧？系中央就系法部，毗卢法嘅法顶三咒，东方阿初法系金刚部。金刚三咒，南方是宝生法，这个宝部是妙宝三咒，西方阿弥陀佛莲花部大悲三咒，北方成就法揭摩部大论三咒，这个五部咒心，五部咒心都是一切法会一切道场的代表来的，能够令到修行的人呢展染成净，返望归真，能够令到持咒的人呢降伏一切魔焰，能够解脱烦恼生死，就可以超凡入圣。因此呢，我们应该归命顶礼最上的三宝，所讲的五部咒心，同埋一切五乘里面的上首种性，即是代表五性的代表，这个是第六点。跟着呢 第七点呢，就是智摄天神，智是挫折，你这个人恶死吗？他现这个天神的身更比你更加恶，诸佛你摄呢，就是你这个人很懦弱很怕事，他就现一种很慈悲的相摄受你。天神现这个天神身，谁个现啊？法菩萨现，法菩萨现这个天神身，用这个知佛的手段或者慈悲摄受的手段来令一切众生得到信法合法得益。所以我们应该归命敬礼，归命敬礼是谁啊？就是84000那么多护法金刚神众。为什么要归命顶礼呢？因为这些金刚神都是护法金刚神众，是能够用这个诸佛的法门或者是慈悲摄受的法门引导一切众生归依三宝，能够呢是治理一切冤家想害你的人，或者有病，或者是有难苦难这些天神呢，我们应该去敬礼。为什么啊？水神呢是因为能够除我们的水毒，空神呢能够除我们时节气候的病毒，火神能够治理大地增闪的病， 封神呢能够除呢个荒唐种种病，呢啲金刚神王啊能够施以种种嘅法药解除众生一切嘅病毒，因此我哋应该归命顶礼咯。咁呢一句呢一几句边几句就代表系87至98句啊，呢12句咒呢就是代表呢个接佛天神啦，就是个咒系基拉何梭何萨拉约舍皮多平神罗基利萨婆我悉扎便舍颠那罗刹刹登拉约舍波拉萨陀罗基利我悉达扎南摩诃基拉何约舍皮多平神罗基利萨婆舍都罗尼婆拉约舍乌林杜悉本能真罗舍尼皮遮舍悉登拉我基尼乌陀伽拉约舍，呢度系由呢一个87至98句，总共12句，就总共咧系翻译呢个智摄天神嘅名，同埋我哋表示归依恭敬佢。哦，第八点咧就讲到圆通之性啦。圆通之性咧，我哋听过圆通25圆通系嘛？由呢个四科七谛而进入呢个圆通法门嘅，有25位圣人，包括呢个普贤菩萨、观音菩萨，包括呢个大阿罗汉等吓。咁呢一个由呢由99句开始啊，至107句，总共有9句，就系阿波拉斯达斯。好能讀的，在中間讀出來好能讀，但我現在叫做讀咒，不是念咒，不是詞咒，詞咒呢有高低音，念得很好聽的，我現在是讀讀照字讀都讀不到出來。我波拉斯讀讀基拉摩波拉星次摩切讀摩迪舍摩須讀舍波拉摩波拉頻陀拉婆悉尼我哩耶多拉皮哩基著斯等婆毗舍耶，這裡總共是十，总共是九句，是归命顶礼圆通章里面25位圣人，这个很简单了，这几句就翻译他的名字。咁第九点呢就是讲到五部法章了，五部法章呢就是由第108句至16句，总共有9句，九句都是这个金刚神的名，波拉波拉波舍拉摩摩摩尼波舍拉摩尼地毗舍罗多布腾曼伽波拉波舍拉支何罗遮阿遮罗支何罗阿遮摩拉支婆波拉支多波拉腾次舍毗舍拉遮星多皮舍皮提婆布斯多苏摩卢波，这个呢就是九句，总共九句就是金刚界的五部法的金刚神的名，我们一样是要归依敬礼金刚界负五部法的金刚神众。第十点呢就是三光天众，三光是什么？日月星，日月星是三光，日光天子、月光天子同埋星光天子，三天天子。三天天子点解我哋要归命顶礼佢咧？咁系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同埋开空众菩萨。示现哦，观音菩萨示现系日光天子，大势至菩萨示现系月光天子。开空众菩萨示现是星光天子，统领这三光的天人随缘教化，因此我们应该顶礼。这个三光天众只是有三句，摩诃须陀阿利耶多拉摩诃婆拉阿摩阿波拉，三句就代表日月星三光，三光天子是大菩萨示现，因此呢我哋要顶礼。 咁其次咧，第十一点五藤继承啦，五藤即系话五藤即系话呢个毗卢遮那法系宗系法部吓，阿初法、宝生法、阿弥陀法、圣咒法，呢个系东南西北，呢个叫做五藤。五法咧系结界成五藤，五藤咧都有金刚神嚟扶持呢个藤场，有呢个金刚神做护法。咁但系呢啲金刚神由边度出嚟噶？咁通通系毗卢遮那佛中庸部嘅心流出嚟嘅。哦，流出总共有37圣位圣人咁多，有8亿神王咁多，呢啲。金刚菩萨咧，都系法嘅心化现出嚟，84000咁多徒众拥护佛法嘅，因此我哋要归名顶礼。五部藤众啊，系五藤继承啊，系有几多句咧？有好多句吓，总共有15句，系由120句到134句，系。波舍拉新经拉支婆波舍拉基摩利居林陀利波舍拉何萨多谢皮啲耶庆遮那摩利伽姑苏门婆基拉多那皮林遮那基耶耶拉苏悉尼萨皮苏林婆摩利遮波舍拉迦那迦波拉婆卢舍那波舍拉东堆遮苏多遮吉摩拉查遮斯波拉婆因啲起啲摩陀拉基那苏皮拉扎摩陀那吉那呢度134句。就是讲五藤继承，呢五藤继承都是毗卢遮那佛心中流出嚟嘅金刚神，有84000咁多金刚嘅见数养护佛法嘅。第十二点咧就系知法印成啦。哦，呢度好知法印成，知法印成咧就系话我哋咧上边啊诵咁多咒啊，念咁多。佛菩萨的名字目的呢就是什么呢？咁目的是忏悔业障，求佛庇佑，令到我们呢是修行呢早日得到成就。所以这三句呢是讲知法印成，令到我们呢得到正入呢个二类众生，得到入呢个圆通法门，圆满成就呢个菩提，无上菩提。呢、这个就系三句啫。娑毗那谄枯坟度摩应都罗摩摩舍呢三句。哦，呢、这个娑毗那个意思就系话我生礼口请心求，求乜嘢啊？求忏悔。哦。求忏悔，向曲训道呢个咧，即系薄伽梵，即系法世尊啊。应都罗系亦系认可或者证明，摩摩就系我所作法，我所修行，希望法嚟印证，法咧系嚟令到我得到究竟，系证入呢个圆通，得到圆满菩提，归无所得，系三句啊，即系话。呢一第一会咧，就系讲呢个法菩萨嘅名，诶，归依呢个法菩萨，就包括有咁多圣众响度，哦。